好啦，大家又到呢个环看历史嘅时间啦。咁嗱，上一集咧就讲呢个反右运动，咁就说由百家争鸣、百家齐放变成一场阳谋，去整治全个中国嘅知识分子。咁跟住就大跃进啦。咁当然啦，大家知道啦，最终就系饿死三千几万人，华东退居第二线。咁今集咧就高潮迭起啦，就系毛泽东究竟点样部署喺大跃进失败之后，重新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 了。 是。那就1966年就开始这个文化大革命。 那这里在这里讲文革之前就讲的不对对那个序幕，就是在62年7000人大会，毛泽东被公开批啦，那使到他呢就对这个刘少奇呢是深受大恨。 怀恨在心。 一定要除之而后快，所以他最后是没有。即係將劉少奇啊趕到絕路，要死先至可以交到貨。咁呢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話就話退居第二線，但係實際上高咧，佢係推動嗰個同蘇聯之間嗰個罵戰， 中蘇決裂 啊，嗰個九次嘅 九平中蘇關係就係由鄧小平、毛澤東親自指揮嘅，由鄧小平去執筆嘅喎。 係啦，咁所以咧，雖然法輪功有個九平啦，就係咁嚟嘅九平。 咁蘇聯就叫呢、這個叫做反蘇小矮子啊，鄧小平就係、 是。咁咧就跟住咧就係、是、表面上嗰個日常嘅嘢佢唔理，就交俾劉少奇去處理嗰、那個即係、就是、善後嘅工作，因為餓死咁多人啊嘛。咁、所以咪後來佢哋咪搞三次一包啊咁樣啦，等等嘅嘢咯。咁但係咧佢又搞兩樣嘢，我哋上次都提過，第一就係軍隊裏邊 嘅個人崇拜。 係啦，佢已經放咗呢個林彪入嚟 ，OK。就已經主要上高係掌管咗軍權，咁但係當然咧，佢有好多軍區嘅，亦都唔係林彪一個人。 因為彭德懷冧咗啦嘛。 係啦，啊羅咁於是乎咧，佢又仲有一個羅瑞卿 都有嘅，啊 羅瑞卿都係佢人嚟嘅。咁但係當然後來文革又自 己又整冧埋啦，係啦。 咁佢咧就跟住就喺軍隊裏邊大搞個人嘅崇拜，即係毛澤東思想萬歲運動喺軍人裏邊普遍做呢個第一樣嘢。第二咧就放個老婆出嚟，就喺文藝界嗰度咧就係搞呢個思想工作。咁咧，劉少奇就不以為然，覺得呢啲小事。 因為你嗲跳下嗰啲革命芭蕾舞啊，咩紅色娘子軍啊，咩紅燈記啊嗰啲就算數啦，由得佢搞咯。 咁 實咁，但係其實喺延安時代有個 agreement 喎。 係啊， 毛澤東同江青結婚嗰陣時咧， 唔俾佢 係向黨中央承諾咧，係唔會俾佢老婆掂政治嘅。 係 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個女人好 Q 麻煩。 點知佢出嚟真係好犀 利。咁佢當初就嗱，佢睇唔到嘅其實，毛澤東眼中咧，什麼都是政治。特別是文藝戰線，他想都想不到的，其實文化大革命的開始竟然就是由文藝戰線開始，就是批這個海瑞罷官， 這個就是65年的11月是吧， 是的，先在這個解放軍部，應該在上海，在上海出的，其實是就由姚文元執筆的平歷史新劇海瑞罷官。 是的，那他呢是很有部署的，那一會我們整就是整體呢，他是很大膽的一個鬥爭，而呢個鬥爭咧就一路做，就一路摸住石頭過河，但係呢樣嘢都係好毒嘅。嗰把刀咧係直向住個心臟啊嚟到插過嚟嘅。但係問題咧，佢唔會話俾你聽插到幾深。OK， 嗰把刀插過嚟。咁開頭咧鬥嘅時候咧就鬥，你知道啦，就海瑞罷官鬥吳咸啦。咁咧就當時有三個人叫做三家村啦。 吳恆、 吳咸、 廖沫沙 同埋鄧托。 鄧托 嗱三個咧文化人，但係吳咸咧係一個歷史學家，但係又係北京市嘅副市長。當時嚟講， 市委書記就係彭真，好似 係啦，彭真。咁咧就呢啲嘢咧，咁啊劉少奇嗰班子 都係劉少奇系統， 係啊，都系統。咁啊覺得這個老人家發脾氣，咁呢幾條友又得有啲嘢令佢唔開心。咁以往嘅做法咁樣嘅，就算劉少奇邊個鄧小平想保嘅人都好咧，如果係老子發曬脾氣話我同你死過咧， 話要喐嘅， 咁佢就會佢哋嗰啲人咧就會。就會咩噶啦，妥協噶啦。咁上次鬥彭德懷咧咁樣，其實開頭嘅時候大家都想保彭德懷嘅，覺得彭德懷係講緊呢個真話。 同埋佢哋之前大家嘅立場同彭德懷一樣噶嘛。 係啊係啊，但係老子發曬脾氣，然後跟住話俾你，我淨係喐呢個啫咁樣，淨係喐呢個嚇，周小周我喐幾個啫咁樣，你唔好嘈我咁樣。如果唔係我同你死過咁，於是乎個個咧就放曬啦。咁由佢跟住有句説話講嘛，李鋭就話佢老毛咧就好少話得罪人嘅。第一得罪人得罪到底，咁所以你又唔好同佢嘈啦，咁樣佢又因為佢唔會罷休嘅，咁樣 即係喐到你盡啦， 喐到你盡。 用黑社會嘅講法就係，當 佢話喐到盡嘅時候，你唔好同佢嘈啦，如果唔係佢連你都喐埋， 你都喐埋 係啊咁樣。咁所以咧，吳咸嘅時候咧就係應該係五一六通知嘅時候打落嚟嘅， 即係喺杭州會議1965年，就係要撤走個所謂二月提綱啊咁樣。咁嗰啲嘢都係講緊文藝嘅嘢嚟嘅。咁但係咧，最緊要咧就係喺516通知喺呢個杭州會議，其實老毛都唔喺度嘅，就將呢三家村其實陸續就係砌曬，就係鄧托、廖沫山。 佢哋係一個專欄嚟嘅啫，其實係一個報紙裏邊嘅專欄嚟啫嘛。 係啦，係啦， 三家村其實都好 mile 嘅講啲嘢。 咁其實咧就話俾佢聽，就唔係淨係文藝戰線嘅。佢話呢個文化大革命係一個全黨嘅一個運動，好似係整風咁樣啦。其實就係打係思想上高嘅改造同鬥爭。 嗱，呢個老毛咧，我覺得好多人睇文革咧就淨係睇權術鬥爭，即係老毛同劉少奇嘅權鬥嗰面。但我自己一路都覺得咧，其實佢亦都有路線之爭嘅，真係。你睇翻反右開始一路落嚟，毛澤東一路都覺得咧， 係 中國嘅社會主義建設咧係要快過蘇聯， 係 特別喺集體化嘅步伐裏邊。咁但係一路好多阻撓就係嚟自官僚主義啦、黨中央嘅阻撓啦咁樣。咁同時佢另外有一種睇法好特別嘅，同蘇聯同世界嘅共產主義運動好唔同，就係人嘅思想嘅問題。佢一路都覺得。蘇聯在史太林死了之後被克魯曉夫鞭屍，而克魯曉夫居然聲稱就可以跟西方國家和平共存，這個就是修正主義嘛。為什麼修正主義會出現呢？他就說人的思想改變了，所以呢即使階級消亡都會回轉頭， 即是腐化一樣， 是的，會回轉頭，即是說當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我們在前一集講公私合營啊，剷除資本家啊，上海改造完成了之後呢，咁應該就階級消亡就建設經濟㗎嘛。但老毛嘅睇法同周恩來、鄧小平呢班人好唔同。佢就覺得呢，就算階級消亡之後呢會復辟啊。 會復辟。 係因為人心啊。 係啦。 咁所以人心會改變啊。 所以其實呢就係、是、你提分呢樣嘢都要提一提呢，就係喺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你知個八大好過，八大六1956年開嘅。但竟然十幾年啊。呢、這個八大 都冇再召開， 都冇再。佢咁佢嗰個中央委員會咧，就係、是、第十屆嗰個係好緊要嘅。第十屆 第八屆十中全 會，十中全會咧就係、 是、第十屆中央委員會， 就係、是、會有階級係即係點啊？喺階級鬥爭之下，即係點啊？即係仍然係有一個永恆嘅階級鬥爭。 叫做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論。 係啦， 所以就要不斷革命。嗱，呢、這個好唔同嘅。因為你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了嘛， 這個馬克思主義是 為什麼你還要搞群眾革命呢？ 所以是一個永續的階級鬥爭， 老毛就覺得是永遠的階級鬥爭， 而這件事主要是人的思想， 文化領域思想領域。 好了，回到那裡打了三家村之後，1956通知撤回之後，於是就整班檢討了，檢討之後就說喂對不住啊，文革不可以這樣做的，這樣那好了，那我們真的做了文革。 派工作組去做。 因為派工作組去做。這個就是所謂。 殺不少人的。 八十幾日的所謂叫白色恐怖，就是這個老毛鬧劉少奇。就是他那個紅就是第一張大字報。 殺500多萬人的。 是的。那他就這個就劉少奇那班鄧小平那班做事的方式。他說黨去如果做搞什麼群眾運動都不要緊。 由黨去 領導。黨控制之下搞。那就派工作組。那就派上去大學度。咁咪嗰陣時候啲學生蠢蠢欲動咧，下文俾工作組撳住， 就工作組領導去鬥嗰啲學校領導啊，係啦。 咁呢樣嘢咧就所謂搞咗80多日咧，直至到咧就係八屆十一中全會啦。呢個好快啦，就係喺呢個北京召開，咁老毛親自出馬。咁啊嗰次話有冇用軍人啊嗰啲咧，就係即係仲有啲爭論。其實從高啲老毛已經折服曬嗰班人咧，喺八屆十一中全會咧就通過文革16条。 16条係 啦。係啦。咁同埋咧，即係劉少奇咧就降到唔知第九位啊，第幾位，即係個排名嘅。咁就林彪上咗嚟咁樣。咁然後咧，跟住撤回工作組，劉少奇檢討，鄧小平檢討，跟住 話佢壓抑群眾嘅積極性啊嘛。 係啦，好啦，跟住咧就放出小鬼啦。全部啦，係啦。咁啊，全部就係 同埋兵器嚟， 大鬧天庭啦。咁嗰次咧就一開始就鬥，即係四嚿先嘅， 破四嚿 嚇。但係佢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好厲害嘅，叫做大串連，即係將啲紅衛兵放出嚟，然後咧就同 唔使錢搭車去北京， 全世界串連，全世界嘅地方政府要俾佢哋免費住宿 ，OK， 接待佢哋一樣。 跟住咧就係上級要接受任何機關接受佢哋嘅檢查， 同埋要安排佢哋住喺學校啊，住喺單位裏邊嘅喎，要去到 真係攞命。 去到北京之後，仲要跟住喺天安門廣場接受毛澤東嘅檢閱咯。 接受檢閱，但係咧嗰啲上級咧全部要接受佢哋嘅檢查。即係佢哋嚟問，要鬥你哋，要唔能要尊重嗰啲年青人？咁你諗下幾大鑊？即係 咁就係、是、所以全國嘅就動員咗上嚟啲青年人，唔知幾開心。 哇！其實老毛係好犀利， 又唔使翻學嚇， 罷課鬧革命啊嘛。 係係係。 跟住工廠就唔使生產啊嘛。 係係。 咁仲有喎，全國旅遊喎，跟住亂搞男女關係喎，可以你話幾開心啊？你話？ 咁咧就於是乎一出嚟一鬥，咁咪好多新仇舊恨出曬嚟啦。咁所以四舊咧就好慘嘅，就其實一開始係鬥老師啊，鬥 文化界。 係啦，文化界長，因為嗰啲冇後台啊嘛。 嗯。 咁直至到十一月咧。當開始就想搞奪權之後咧，咁就唔係啦。咁啲建制派就搞翻啲自己嘅紅衛兵出嚟， 就係、是、叫紅五類出嚟啦， 紅五出嚟啦， 希來、習近平呢類啦。 即係頭嗰類咧，頭嗰類咧， 鄧林啊呢啲啦， 係啦，頭嗰類咧就真係真心交， 真心交係啦 嘅紅衛兵。 咁跟住就變成建制派紅衛兵出嚟， 係啦。咁於是乎咧就一月就開始武鬥到好犀利，咁啊變咗打嘅時候咧就變咗二月逆流啦。咁樣嗰班軍佬出嚟就話談呢個。譚振林嗰班出嚟話：喂，你唔好，你 先掂 啊！咁搞唔掂啊！咁樣咁，但係咧都係仍然都係呢、這個變咗二月逆流嘅黑逆流啊嘛。咁但係後來都一路鬥咧，咁變咗咧就係、是、即係嗰個兩派嘅武鬥。咁咧兩派嘅武鬥咧，就嗰啲建制派梗係著數啲啦。咁佢有實力，有武器， 武器係啊。 咁於是乎咧，毛澤東覺得唔多掂咧，就 call 軍人出嚟咧，就嗌叫支。 資助支援左派嘅群眾， 支公支農支左，咁啊頭頭就嗌啲帶啲俾啲軍器佢哋，即係俾啲武器佢哋嘅。咁但係打 收尾搶武器㗎，去到武漢嗰啲就係搶坦克車㗎啦，機關搶坦克車㗎啦。 咁咧就啲工人要，即係啲軍人就要就嗰啲紅衛兵，咁啊有啲亦啲軍人啲出嚟要支持佢哋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即係六七年開始就。鬥到犀利， 其實香港亦都係六七暴動，亦都係文革嘅新業。呢、這個唔係同咩反殖有關，絕對冇關。點解咧？就係、是、當時中央鬥到咗陳毅喺外交部，陳毅已經靠邊站？陳毅嘅後台本來就係周恩來。好啦，跟住就俾中央文革小組關峰啊、王力啊、戚本禺啊呢班友奪咗權啊嘛。咁外交嘅權力奪咗權之後咧，咁香港嘅文革咧，周恩來就坐視不理，就咩咧？讓子彈飛一回。等你放炸彈，等你去到最激，最激是什么呢？就是大公報社長啊，費宜文啊， 個 女啊都有份的，其實就是衝擊呢個英國駐北京領事館，北京代辦處，要他哋念毛語錄啊嘛，拉咗個英國領事出嚟，尤德當時亦都係喺呢個嘅英國代辦處應該係，咁就呢單嘢就令到咧當時嘅周恩來咧就乘機咧就走去品。俾毛澤東聽就係、是、你話，你睇文革小組搞到咁，英國係最早承認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而家咁搞法點算咧？咁樣，咁所以咧就毛澤東就憤斥咗呢個文革小組，咁而周恩來咧就做出嚟做個好人啦，就係、是、收拾香港嘅文革，就係、是、所以去到十二月一九六七年嘅十二月，突然間所有恐怖活動冇曬，所有放炸彈活動冇曬。 佢對外交咧， 好醒啊！呢、這個人 始終都係會保留翻一個尺寸喺度嘅，即係佢唔會咩。咁但係咧喺國內嗰個鬥爭咧，其實咧就係、是、都好多風險嘅。咁咧譬如喺六七年之後嘅武鬥開始咧，其實文革小組咧都受好多壓力嘅。咁咧你知道咧，佢哋有幾個猛將嘛，即係王力啊、關峰啊、 戚本禺 嗰啲咧，就因為太左啊。因為太左咧，咁大家知道咧就衝擊啲軍人啦，咁就即搞到720武漢兵變。武漢兵變即係佢啲咩咧？佢王力同埋謝富治即係北京落去裏面 落去武漢嗰度。 咁就係咧，咁佢文革代表文革小組啊嘛。咁就係、是、就同喺啲群眾大會就對住佢哋講話，我哋支持邊個？嗰陣時候工種一個叫 主要兩派啊， 有兩派，一個叫百萬 雄師， 百萬雄師咧就是、當地嘅軍人支持嘅。咁佢落去咧就支持 佢對家， 支持佢對家就未人聽到。咁嗰次老毛跟埋落去，就去咗武漢。其實武漢呢個真係一個即係中國嚟講一個中心嚟嘅， 火 藥庫嚟嘅。咁我落咗酒店就以為睇戲，點知咧 百萬雄師衝咗入去。 啲百萬雄師咧就第一就係衝入去就捉咗王力同埋呢個謝富治 啊。 咁捉咗佢，咁啊百萬雄師其實人多有軍隊支持啊嘛。咁老毛就後門走咗。嗱，我講啲群眾衝入嚟，你哋邊個認得你邊個咩？ 我點知你係毛澤東啫，係嘛？ 最慘就係想拗呢個假嘅，邊度？ 你話如果你話我係毛澤東，一嘢俾人打落去啦，已經係 都可能你唔知係邊個。咁咧就嗰次就好大鑊。咁所以佢睇到咧，同軍人之間嗰個衝突已經係突出嘅啦，已經係露出嚟。咁咧就嗰次就佢啊，周恩來好犀利，周恩來就已經派曬有飛機又跑艇， 咁啊，然後就由專列去接佢。咁佢捉住佢唔肯坐飛機，老婆係 坐火車翻嚟，應該 坐火車翻嚟。咁翻去之後咧，然後就召呢個陳再度呢個武漢嘅 軍區司令 嘅軍區司令去。咁我諗佢召佢之前咧，就可能講掂咗，就係、是、喂，我哋要俾一啲面文革小組， 嗯、 但我就唔會知，我就唔會會重興發落咁樣。所以後來陳再度冇事嘅。又翻翻就冇，但係去咗北京咧就俾人打，就俾呢、這個俾呢個黃黃乜鬼啊？俾林彪嗰啲、嗯，即係俾啲軍佬打佢，一路開會嘅時候就冚佢打佢，話咁唔俾面。呢、 嗯 這個毛主席個文革小組乜乜咁樣，咁但係又翻翻去。 黃永勝好似係。 黃永勝係啦，黃永勝打佢。咁咧就成件事咧，後來咧，黃力呢班人咧就以為佢哋可以上風，可以壓到。 因為有後台嘛。 係啦，咁啊叫做抽出軍內一小撮。 嗯。 咁啊，然後咁於是乎咧就搞到咧。足之咧就係喺軍人壓力之下咧，就王力啊、關峰全部落曬台， 未死噶。戚本禺個文革回憶錄舊年出嘅啫嘛， 好似死咗你噶嘛， 死咗啦咩？ 死咗， 舊年先睇嘅啫。戚本禺嘅回憶錄， 佢話佢完全冇後悔。 係 啊，呢樣佢做嘅啱，真係吹漲呢啲人。咁咧就嗱，成件事咧就到呢度咧點樣咧？就睇到咧老毛知道咧，淨係文革你放啲群眾出嚟，要打冧呢個劉少奇嗰個建制。是做到一部分，但是呢紅衛兵是不能夠成功 地能立、啊、 是的建立到一個革委會出來， 同埋沒有辦法管治、啊、 是的。那這個那時候已經 因為沒有大台嘛， 沒有大台就 是的，你紅衛兵運動沒有大台的嘛，你怎麼管治呢？ 而且沒有這樣的能力，於是乎呢老毛也有一個新的方法，那就引了軍人就 來到穩定局面，但是純粹被軍人他又不相信嘛，於是就找回一舊革命群眾出來、 嗯、 即是革命的幹部，於是就稍微叫做三結合，就係舊嗰班打套嗰班咧，有部分出翻嚟， 復出 就加翻軍人代表，就再加一部分即係、就是、左派革命群眾。咁、 嗯、 實際上高咧就以軍人為主。咁我記得嗰陣時候我跟阿、許老師做睇文革嘅資料嘅時候咧，就發覺差唔多八九成嘅，差唔多大部分啊出嚟嘅革委會啊嘅書記咧都係。軍代表 哦，嗰陣時軍方嘅 好清楚， 唔單止喺地方嘅，喺中央委員會裏邊嘅勢力相當之大。 係嚇 嚇，咁所以陳石聯啊嗰啲，即係基本上都係解放軍裏邊新崛起嘅一班添嘅，其實都唔係傳統彭德懷啊咩誒野戰軍啊嗰班添啊。係 嚇， 即係嗰啲老元帥已經全部俾人打到㗎啦嘛，已經。 嗰啲係軍區嘅頭，咁嗰輪你都冇受調動嗰啲人啦，已經嗱老毛好犀利嘅，成日調動嗰啲軍區嘅頭嘅、嗯，但係嗰輪因為佢落咗第二線之後咧。嗯就已經係嗰啲軍區已經基本上高就係比較穩定咗落嚟，咁喺劉鄧嗰個系統之下，啊已經係有一定嘅勢力，咁所以好簡單啦，咁就佢係用翻一個方式，就係林彪亦都唔可以決定得曬，啊亦都唔可以完全控制曬，咁所以嗰啲舊嘅有啲軍人就當然係表面上高係接受林彪嘅領導，但實際上高就係佢有一定嘅影響力，自己嘅勢力，於是乎就成為一個革委會嘅。嘅書記，咁跟住就三分一就係舊幹部，三分一就係 破咗之後，基本上就係陷入全個中國就陷入不可管治，根本係文革嘅所謂文革有咩貢獻、 嗯？ 一無是處，根本係。 但係 你打爛咗個黨嘅組織系統之後，佢、 嗯、 又取代唔到個黨嘅組織系統。咁解放軍入咗去之後，其實嗰啲軍人根本上佢只係維持翻個基本秩序嘅啫嘛。 係， 佢都冇管治能力㗎。 但係佢厲害在點樣呢嗱，呢樣你都唔好話唔服佢，佢搞得兩搞咧，咁跟住咧揾啲軍人入嚟，就帶啲紅衛兵唔肯收啊嘛，仍然覺得都唔服，仍然都係要調整你，於是乎咧就嗌佢喂，你哋完到個任務， 上山下鄉， 咁啊仲未人聽咧，咁啊揾工人個階級清理隊咯， 清理階級隊 伍，啊清理階級隊嗱，嗰度死得最多人啦，嗰度話聽話即係嗰啲紅衛兵唔服，嗰啲又要繳械咁啊打得好犀利，咁嗰度死成百萬人。 以前咧，點解啲人話五花大綁，即、 嗯、 係沿住呢、這個即係、就是、大陸一路流落嚟香港啲屍體咧、 嗯， 就係、是、當時廣州市啊、 嗯， 東風紅旗兩派紅衛兵、 嗯、 武鬥嘅後果嚟嘅，其實都係跟住再清理階級隊伍又殺一批。 嗯、 喂，大佬嗰陣時，大家唔好以為嗰個暴力淨係出現喺紅衛兵與紅衛兵之間啊！ 佢嗰個 係最後尾收疆嗰下、嗯、收紅衛兵嗰下都好殘忍嘅。 同埋嗰個佢嗰個鬥爭咧，殘忍到咧，即係佢大家講到係大家係即係一個勢不兩立嘅敵人，對方係咁最慘咧就係鬥到死嘅時候咧， 每一邊都揸住乜紅毛主席嘅語錄嘅， 都係忠於毛主席， 都係忠於毛主席嘅嗰度攞命。咁所以咧，但係咧喺廣西咧嗰陣時候，有一個叫鄭怡啊，即係山西一個作家協會嘅副主席。咁後來佢落咗去做嗰個研究，八九年佢嚟咗香港，所以我識得佢。嗰陣時候揸住呢個手稿，就係佢落去呢個山呢個廣西嘅研究， 同衛兵研 究。咁啊寫咗本書叫做《紅色紀念碑》。咁佢就做嗰啲研究，做個口述歷史訪問咧，就話嗰陣時候鬥到點樣咧？就殺咗對方啲人之後咧，就大家去攞佢個內臟嚟食啊！ 食人 咁啊，要食到個心就為最好咁樣。咁即係係咁樣嘅。咁有一段時候，大家食人，你食我，我又食你咁樣。即係佢已經係瘋狂到不得了，已經咁就啊！呢啲真係係毛澤東搞出嚟嘅，即係呢種咁嘅妖魔嘅毒害。咁啊，使到咧就當時成個中國咧就係即係血腥。 其實有原因嘅， 完全係 點解會係咁暴力咧？文革即係一 remove 咗嗰個秩序之後，會暴力得咁緊要咧？嗱，香港咧，你仲有英軍啊、警察真係維持秩序。但係中國嘅你要記住，紅衛兵一代係四九年之後出世。佢一出世就係接受黨化教育、洗腦教育。就係要忠於毛澤東嘅革命路線。所以佢哋嗰一代嘅人咧，佢冇鬥到咁激烈咧，佢每一個人都覺得有一種獻身革命運動嘅精神喺裏邊，覺得自己先係絕對正確嘅，而對方就係蘇聯修正主義嘅代表嚟嘅，即係佢亦都將對方妖魔化嘅，所以就唔單止要殺咗佢哋，仲要食佢內臟嘅咁嘅原因。即係呢個係只有中共係一個封閉嘅體系洗腦教育下邊教育出嚟嘅紅衛兵嗰代。你諗下佢1966年。十幾歲啫嘛，啲紅衛兵係嘛，高中生已經走去鬧革命啦。我當你16歲，你諗下佢係五幾年出世嘅啫喎，應該係66年，佢都係16歲，50年出世咯。咪50年出世嗰代，你諗下 exactly 就咪就係喺共產政權下邊第一代出生嘅呢啲年青人。你諗下佢哋對個世界嘅認識完全係由共產黨塑造噶嘛。所以佢一下嗰個個人崇拜一出嚟嗰陣時候，點解佢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咧，係咪？因為嗰啲人對佢絕對嘅崇拜嚟嘅。 同埋佢一路長大過程裏邊，你經歷咁多鬥爭，你睇到嘅。喺鄉下裏邊，又有呢個土改，又鎮反， 係嘛？三反五反，反右， 你睇到一路都未人停止過鬥爭，停止過運動。咁死人咧係閒事，死人係閒事。咁所以對人嚟講，根本係即係好麻木嘅嗰啲人。咁啊，唔再講咧。其實即係喺成個文化大革命運動裏面有幾樣嘢好特點。第一，老毛咧係擠到一個絕對超然嘅地位，一個神化地位。個個嘢係可以錯，但老毛係絕對真理。 個個都由佢嚟去做總裁嘛。 係啦，毛澤東係最咁，所以咧毛澤東就好清楚嘅喎，佢唔會立亂出聲話支持邊個嘅，佢唔會立亂嘅。由中央文革小組去到做 支持贏嗰、那個咯。 係啦，咁最後清楚啦，佢先至會 係啊支持贏嗰、那個。 係啊，咁佢就好曖昧， 偷睇咗個色中先啊， 非常之曖昧，但係佢係絕對正確，而咧每個人亦都當佢係神一樣，佢係代表絕對真理。咁當然全個社會都係打，即係無論係打殺嘅時候咧，都係高舉毛主席嘅旗幟，話自己係毛主席嘅好學生啊，永遠忠於毛主席，臨死前都噏呢句嘢㗎，咁攞命㗎咁樣。咁而家可能阿習都想學呢樣嘢，即係你點鬥都好， 我係毛主席啦。我又話俾你聽。 咁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毛主席係代表絕對真理，咁啊帶我哋走向一個理想嘅世界，烏托邦嘅世界。咁而咧就係話俾你聽咧，如果你要走向呢個理想，係乜嘢手段都可以用嘅。嗱呢樣嘢好攞命嘅，即係話咧係可以用，即係無所不用其極。 紅色恐怖 係啦，不擇手段做到乜嘢都得。總之咧，就係於是乎咧，喺成個嘅文革裏邊咧，就係污蔑毛高係閒事，就呢個私刑啊，呢個私人公開審訊、私人用刑閒事， 抄家咧啊，咁搶掠咧 係啊，咁總之係滅絕人性嘅鬥爭嘅方法。咁咧就係因為佢自己係代表絕對正義，你係絕對邪惡。咁呢個咧係即係非常之恐怖一樣嘢，而仲有一樣嘢六親不認。 系 六亲不认，无论呢个系你嘅上司，呢、这个你嘅老师，呢、这个你嘅父母，咁啊薄熙来一掹咗老豆一脚啊， 打断阿薄一波嘅 平骨啦， 系嘛？ 吓、啊、呢、这个其实我觉得似咩咧？文革啊，我觉得似一个 cult movement，你唔好当佢一个政治运动咁， 佢就做一邪，中一邪 咁，就似嗰啲 ISIS 嗰啲啊，真系噶，你问我系似嗰啲嘅 cult movement，一啲极端嘅宗教运动嚟噶。 即是宗教审判、啊、即是中世纪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人的去到、嗯、你看回历史去到某个阶段呢总会出现这些东西。就是一种狂热的领袖崇拜、 嗯、 下面的一些非理性的行为。 嗯、 你不要当文革是一个政治权力斗争运动绝对不是的。 嗯、 最终群众呈现出来由1966到1969这三年里面呢、 嗯 那種的其實是一種類似 ISIS 的 movement 的 是絕對忠於巴格達迪或者毛澤東其實 是然後就是所有人如果只要你張相吃飯的時候、啊、你不覺意拿份解放軍報拿來佔住個碗後面是毛澤東張相你 都不行 仆街是現行反革命 是現行反革命、啊、我記得當年我看過一本回憶錄、啊、誰寫的後來去了楊小海、啊 杨咩海研究文革的一个 收尾去了澳洲 Monash 的一个经济学者来的 是 红卫兵出身的他叫做牛鬼蛇神鹿那本书叫做杨小海好像叫做过身的了已经是那本书就是 记载他自己文革的时候坐监在监狱里面因为很多古灵精怪的人是因为不同的理由掟出去监狱的嘛那本牛鬼蛇神鹿我看完之后真的觉得 是人间地狱来的有些是打了靶的其实是一些很 minor 很 minor 的被人督灰的罪行的就被人处决的了其实是拉了出去处决的运动一来就要处决一批人的嘛在监狱里面的出去处决即是那个你我们想象不到那个情况其实是跟现在的伊斯兰国运动是一模一样的根本是 不过其实是这样当然文革 是最极的了最极端是做到这样还有真的全民差不多都起动你就要從鄉村到城市，啲共產黨真係犀利，即係全個國家俾佢翻天覆地，即係鄉村都鬥到犀利嘅喎，從黑龍江內蒙去到海南島， 內蒙你知唔知先大鑊？ 死咗好多人啊！內蒙 烏蘭夫蒙古王都俾人打到，跟住仲要清查咩內蒙古人民黨、內人黨事件，死咗30多万人，係殘殺啊，唔係淨係坐喺監獄裏邊啊， 所以你讀文革 集體處決啊， 所以咧，如果你讀文革嘅歷史，再睇埋啲地方嘅記錄咧嚇。那些文獻就講每個地方的武鬥死的人咧，哇！真係觸目驚心。咁每個地方有些地方好像誒呢個廣西有幾多地方，仲大家用 內蒙收尾寫了一本紀實小説叫《墓碑》啊嘛。 係嗰、那個講內蒙嘅。 係啊，咪就係講內蒙古文革裏邊內人黨事件裏邊嗰個殘殺蒙古人嗰個情況。 係 好恐怖嘅真係。 咁、所以咧嗱，你睇得到啊，當然文革裏邊有好多人係自殺嘅。其实那个已经是最 精神病啦、 啊， 到而家有啲直情嘅精神病到而家啦。 唔系嗱，佢有一班系被斗嘅知识分子啊，好似老舍啊，我哋下晚都系 老舍自杀啦。 啊，好多人系自杀嘅，咁佢就宁愿即系真系系冇办法能够忍受得到嗰种斗争啊。咁最惨就系你唔系一次啊，佢一次、两次、三次。咁啊，拉你出嚟，咁啊，羞辱你、打你。 唔系，你唔好以为翻到屋企冇事啊！佢装个大喇叭喺你屋企门口，系不停喺度广播嘅。 咁啊，陈仁国呢个 瞓都瞓唔到 嘅。陈仁国咪呢个咁出名嘅教授。咁啊，来讲呢个教授咧，即系大家知道咧，研究呢个古代史，即系著名嘅历史学家，都话嗰阵时候去到苏联访问嘅时候，老毛嘛，斯大林都问候佢陳仁國教授 研究中亞，因為很多蘇聯的專家都認識他， 咁咧就咁受尊敬嘅，咁都後來都冇一點鬥他，但係到紅衛，到文革咧，佢都冇辦法能夠得到幸免。咁嗰陣時候已經盲咗雙眼啦，咁佢話盲人啊，我用播音嚟對付你，咁啊請幾個大喇叭，咁又跟住播完幾日咧，就要拉佢出去打。 你知唔知周作人未死嗰陣時候，魯迅個細佬啊，大佬啊，周作人， 大佬。 怎樣鬥法呢？那些人就說、啊、你寫這麼多這些講生活品味的東西、你就展示一下你的生活品味，他的房子只剩一間房子、不准落窗簾，沒有窗，什麼都沒有，是任何人經過都看到他的、然後外面就幾個大喇叭，是日日是這樣轟、所以最後周作人寫得一個字就是什麼呢、叫做受則多辱、長命是一個侮辱來的， 真系惨！ 你谂下几惨？你谂下，即系大家当而家抹粉笔字抹咗去，大佬，所有惨绝人寰嘅嘢冇追究、冇道歉、冇赔偿，乜都冇咁啊！粉笔字抹咗去，最好笑。而家你睇下大陆有个节目好好笑，有一次我喺大陆出差，好多年前，就睇嗰啲嘅大陆有个叫啲人农民啊，攞啲古碗俾啲专家鉴定，攞啲文物，咁咧就鉴定系真伪啊咁样。 咁我心諗一睇個樣，知道佢字都唔識多個噶啦。點解會有唐伯虎嘅真跡咧？ 立翻翻嚟啦，真係。 屌咪就係當年嘅紅衛兵咯，呢啲呢啲咪就係撲街嚟嘅咯，走去抄人家，攤咗人哋啲嘢咯。 佢哋聽話咧，立咗翻嚟之後咧，有啲係交曬出嚟啦。咁啊，首先都交即係嗰啲。嗰啲掌權嘅 自己代咗先， 自己去睇睇先咁樣。咁啊，江青啊收咗最多正嘢，江青立唔少嘢噶，即係從好嘅電影啦，至到靚嘅首飾啦咁樣，即係成班人嚟㗎，一班。 你知唔知文物最多去咗邊？係去咗香港嘅荷里活道。 哦，即係走出嚟。 點解香港荷里活道會成為全球中國文物嘅集散地咧？由七十年代開，六十年代開始。 人收 就是因为文革抄了人家的东西之后他卖了出去之后他们就有些门路呢就一路呢就偷运下来香港。甚至不用偷运带下来都可以的那时候。因为他那些破四旧这些垃圾来的嘛根本是。所以呢就荷里活道就成为全球中国文物的集散地了。就是这样开始的。 破四旧的时候呢是最早期是六七年的即是九月十月的时候呢。係除咗即係嗰啲知識分子被羞辱啊，被咩咧？咁啊仲有好多古蹟文物， 曲阜孔廟咯， 全部被破壞。 曲阜孔廟六千幾件文物全部毀滅曬。 咁仲有啲書，嗰啲 古 書 咧 啊，燒曬。 燒曬 咯。咁然後咧，好多嗰啲即係好有珍貴紀念性嘅嘢咧，一睇落以為唔值錢嘅嘢咧，就俾人打爛曬。 仲有嗰啲屍骸俾人挖出嚟咯。 係啊，係即係嗰啲墓啊嘛。 墓啊，係啊，李鴻章墓啊，嗰啲咪咁咯。嚇！李鴻章條屍都未化噶。 咁所以咧就係即係成個 黐線嘅， 即係破壞到咧體無完膚，咁咧真係老毛先至覺得咧係天下大亂，越亂越好。 咁你諗下，如果紅衛兵一代掌權，幾十年之後，佢哋將佢浪漫化，將文革，叫做艱難的探索，係咪？叫做唔可以用改革開放後三十年否定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喂，大佬呢個仲即係你唔單止冇反省冇罪過，冇歉疚，然後竟然肯定翻文革，呢個先係最撲街。 因為我哋要分析一下呢樣嘢，咁咧就記住一樣嘢喺文革嗰三年裏邊，六七六八嗰三年，如果係高中畢業，佢哋內地人叫老三 老三屆。 老三屆呢班人咧根本就冇讀書， 冇讀過書嘅，小學雞咯，所以叫做 咁咧就係、是，所以咧後來呢班人咧，就算係讀到都好咧，真係糊糊碌碌嘅，唔知點樣整翻個學位。 唔係，同埋佢係靠咩咧？恢復高考之後，靠老豆老母高幹關係安插佢哋入去北大清華㗎，其實係 啦，係 咁樣啊，所以佢哋個學位其實都係留嘅，根本係 拒絕考試嘛，啲友又係咪？ 因為嗰時咩白卷英雄。 張鐵生 就係話我反對呢啲咁樣嘅考試制度嘛，係係係咯，咁啊俾人歌頌啊嘛又。 咁仲有咧就係即係要紅不要專，你唔好講專家啊，我即係一定要講即係我哋嘅心，要講革命。咁所以咪做嗰兩套電影就係啲紅衛兵咧就走去佔領咗個醫院，跟住就主管轉曬咗手，然後咧跟住咧就咩嘢就跟住就係啦下令點做手術。咁啊試過咧就係有幾個 case 係哇產後出血唔識搞。咁咧，紅衛兵就驚啦，咁就咁足之就揾翻嗰個主管醫生翻嚟。點知主管醫生又幾日冇食飯。咁佢我點做啊？咁樣咁佢你俾啲嘢佢食啦。一食得太多， 死咗。 咁啊，張住個醫生唔喐得，瞓咗喺度。咁足之嗰個嘢又死，個醫生又唔掂。嗰啲紅衛兵啊，睇住嗰啲女人咧，就因為產後出血，唔知點搞又死咗。咁就有啲電影啊，講翻曬呢啲嘢，佢全部係如實嘅嘢嚟嘅，好淒涼嘅。咁就成個中國，但係咧有冇反省咧？咁陣間我哋再講講啦。咁但係紅衛兵嘅結局係點樣咧？我哋轉頭翻嚟講講，好嘛？ 好啊。